京时间15点整。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。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九八六，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呀、啊！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呀、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国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呀、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，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。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允禄一边亲自给允芷端茶，一边说道：“哎呀，必是三哥和十儿在皇上跟前为我说情，我这里也谢过了。”说罢，微微一躬为礼。允芷呷了一口茶，笑道：“你忒是个胆小，你这点子事顶多芝麻大，就唬得二门不出。当年老十三被圈禁，也是我去传旨，那真是坦然受之。我还没走，他就叫齐了府中人，说接圣旨误了一会儿，叫接着排演《牡丹亭》，大辱不惊，真是英雄之量啊。”红石也说：“哈哈，前明氏出京，1000官员抬匾送行，480多人写诗辱他，陆河一瞧热闹的百姓总有上万吧，我瞧他脸上也只是淡淡的，人嘛，不就那么回事吗？一股气撑起来，什么也不在乎了。”允禄京二人这么一说，才懊悔没去为前明氏送行看热闹，忙问：“啊，皇上有事没有啊？前明氏说了些什么呀？”红石笑着：“皇上没有写诗，军机处几个大臣都写了，所有大臣的诗都成预览。翰林院的吴孝登不知吃了什么药，竟写诗安慰前明氏：‘莫道以意存心田，明月五湖好垂钓。’记得皇上大发雷霆，将他发配了黑龙江。陈邦直、陈邦彦也勇弄风花雪月，御批乖妞，将他们革职了。你记得詹事府那个短胖子陈万策吧？走起路来屁股哆嗦的凉粉似的那位。诗中有句：‘明事以同明事罪，亮公不亦亮公奸。’因前头一个 戴名士给南山集偶抄写序得罪了，偏也叫名士。年羹尧刚好也有个字叫亮公，无巧不巧也被这丑八怪拈来。皇上老大赞造句新巧，赏了20两黄金呢。我看钱明氏虽然平素行为不甚端，这回见了真章气度很从容，说雷霆雨露皆是君恩，开罪于明教，失节于圣道，这都是我自作孽，没有什么可辩的。云芷一笑，400多首诗集成一部明教罪人诗，也算亘古奇闻呐。你想听听我们方大儒的诗吗？他呷了一口茶，从容地引导：明教宜修是共痴，此生空负盛名时，行邪冠履欺微镜，将丑偏功余宁辞，消枕见多为绝梦，下棋劳甚读心知，人间天地堪容力，老去幡然回忆迟。红石满脸讥讽之色，撇嘴笑道：方林稿这诗可以为明教罪人诗集押卷了，亏他也是一代大儒，大凡一个人学问品行再好，一入名利场，是人的也不是人了。哼，混蛋。当着云芷、允禄两个人的面，红石说话这样放肆，允禄不禁吃了一惊，看云芷的时候却魂似没有听见，只是缓缓起身笑道：哈哈，该办的差事还得要办呐，旨意是咱们四个人，同时是做道阿哥，他两兄弟去阿齐纳府，我去塞斯黑府，十六弟你去允提那，记住旨意只叫查勘，没说抄检没收，那务府那杆子人作践天家骨肉，最是无情无义，好好约束住了，别叫他们发这个黑心财。三个人当下又议论了一会儿，一同升轿去洪州府，约齐了再分头行动。允禄心知大家有意单言，多给允四留点准备的时间，他此时能免祸于心已足了，哪里还敢说破呀。3乘8人抬绿泥大官轿前后鲁伯齐全，在几百名内务府吏员簇拥之下，浩浩荡荡招摇过市，直趋鲜花深处胡同。刚折转胡同口，便见一乘快马飞奔而来，在云芷轿前滚鞍下来，却是内务府慎刑司的一个笔帖式，插手轿前禀道：成亲老王爷，五爷他没了。啊！放屁！云芷一把掀起轿帘，怒喝了一声：我今儿早上上朝的时候从他门前过，他还在打太极拳呢。那笔帖式打签儿，一手扎地，一手指着远处：奴才怎么敢戏弄主子，请主子看门神都糊了，里头人都哭成一片了。真的！云芷在轿中手搭凉棚向胡同深处看的时候，果见五贝勒府门前灵幡纸花白汪汪一片，隐隐传来鼓吹哀乐之声，他心里一沉，不禁怔住了。云芷满腹狐疑，哈腰下轿，红石和允禄已经从后边快步赶了过来，两王一贝勒往巷口一站， 瞧热闹的人立刻拥了过来，却都是说说笑笑，指指点点，半点也不像看出丧那么郑重端肃。三个人正没做理会处，胡同深处一个家人浑身披麻戴孝，飞也似的奔过来，俯伏在三个人面前干嚎了一声：我们五贝勒爷升天啦！ 几时末的？丧帖子发出去了没有？没有报宗人府、内务府，叫他们剧本奏上来吗？ 允禄皱着眉头，他的心情变得十分沉重。雍正子嗣本来就十分艰难，九个儿子，六个都出痘夭亡。只有弘时、弘历、弘昼三个成人的，这么一去，雍正膝下更为荒凉了。正暗自嗟叹，身旁弘时喝道：“你这杀才，瞧瞧你那模样，像个替主子守丧的模样吗？你是叫王宝吧？”允禄和允芷这么一细看，只见王宝笑帽子反戴着，两根白飘带垂在额前，额前和脸颊上横一道竖一道涂着淡墨，活像开戏台跳神的白无常。正要斥责，王宝磕头： 爷们甭生气难过，这是我们贝勒爷的军旨，既不发丧帖子也不上奏，方才我们爷还说呢，自己家里热闹热闹就算完。 啊，方才！三个人顿时如坠五里雾中。红石眼一横：你这王八蛋，弄什么花枪？红咒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不说爷就不能揭你的皮吗？来人呐，鞭子伺候！王宝倒算着磕头啊： 是奴才没说清，我们贝勒爷是活祭奠，他老人家结实着呢。 大约想着府里此刻热闹，他竟忍不住扑哧的笑出声来了。允禄和允芷对望了一眼：哎，荒唐！两个人拔脚便向五贝勒府门前走去。红石便命自己的随行太监和亲兵：把这胡同给我封了，里边的闲人也赶出去，老五真是能胡闹。说话间已经赶到五贝勒府门前，只见府外一箭之遥都摆满了灵幡，纸人纸马纸轿，金库银库钱库，几百面白纱帐在微风中漫天飘荡，纸花漫墙簌簌摇曳，纸钱随风飘洒，上千条金箔银锭细碎作响，倒也别有一番的情味。门洞里十几个吹鼓手围着两张八仙桌，桌上剁的小山似的酒肴菜蔬，供点汤饼一应俱全，唢呐生黄竹，撼雷孤耳玉龙啊，吹的却是小寡妇上坟。红石眼尖，一眼瞧见一个二品官红顶子上套着一块孝布，双手抱着剪板，啪啪啪啪啪啪随乐的拍打，一抚一仰十分起劲儿。同时一把抢过来问道：你不是军机处的罗柱康吗？一个大张经朝廷命官做这样的事啊？呸！照脸就啐了罗柱康一口。罗柱康在乐声中正是手舞足蹈呢，被红石捉来当头棒喝了一声，半晌才醒过神来，见是云芷等人忙跪了： 我是香兰旗下的包衣奴才，五爷是我正路主子，叫过来伺候丧事的。这起子吹鼓手里最小的也是知县，都是五爷的旗下奴嘛。 云芷忍俊不止，哈哈大笑，拍拍罗柱康的肩头： 你没错， 还捶打你的。哎呀，皇上整顿旗务，端正上下名分，这也是一条啊。说着便进了院，院子里更是热闹，四面白帐环拥，从甬道隔开，东边是大觉寺和尚锣鼓声中双手合十讷讷咏诵大悲咒，西边是白云观道士铜鼓银锣笙歌齐鸣，也有百余人，却混杀了些家人，披麻戴孝，载歌载舞，五音不全的大唱《龟虽寿》，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，譬如朝露。过了幔帐，便是正厅，五辈了的妻妾，也有二十几人，还有儿子永弼，却是独身一人，一齐都跪在两侧廊下，正中阶下到处都是象、鼎、仪、盘、鱼等名器，袅袅香烟笼罩着一大长案，堆积如山的贡钻，在地动山摇的法式鼓挠中，这边几十个男女唱歌般的扯着长音嚎哭。云直、允禄和红石三个人乍从街上进到这庙不像庙、家不像家的贝勒府，一个个目迷五色，耳获天籁，都迷迷糊糊如对梦境，张着眼看了好半日，才看见死人洪州一身簇新的贝勒服端坐在供案后，用眼去着哪一样供断顺眼，便手捻快夹来旁若无人的大脚里头。旨曰！三贝勒红石突然大喊了一声旨曰，上前一把扯住洪州拉下座来。老五啊，你是越来越荒唐，上回这么闹圣祖爷当了笑话没追究，你还要胡来呀，叫皇阿玛知道你还活不活了。此时里里外外连家人在内是有七八百人，早已经午歇月止了，一个个痴痴忙忙望着上房檐下这几个人，不知出了什么事儿。这种场合云直允禄都不便出面，正是显摆鸽子身份的时候，满院只听红石一人大声的呵斥，这是堂堂大清的贝勒府吧，这是庙会，牛鬼蛇神的弄来这么一大堆，老五统统给我打下去。洪昼此时才从刚才祭奠礼乐中回到现实中，见哥哥发脾气了，两个书王也呆着脸，因换了笑脸。三哥，气大伤身，别那么大火嘛，有什么事不能商量呢？来来来，坐坐，三伯伯、十六叔、侄儿给你们二老请安了。几个家人见状，早已经飞奔去搬了椅子来。允禄说道，哎，别怨你三哥生气，你到胡同口瞧瞧，哎，恐怕看你这活出丧的人有上万了， 什么名声呢？ 洪昼是个单眼皮儿，满脸的迷糊相，似笑不笑的一咧嘴儿。哈，石料说啊，你老人家怎么忘了？七年前，也是这个月令吧，您带着我去安亲王府，小安郡王也做生祭，侄儿还陪着您一块儿上宴呢。今儿你们既然来了，也是赏我的面子，都不要走，这几卷经唱完，我请你们一醉儿。云芷在旁说道，恐怕不行吧，我们都奉有旨意，是到你这来传旨来的。洪昼笑着看了看满院的人，没法叫他们回避了，这里现成的香案，请三伯伯把诏书赐给侄儿跪读成吗？云芷无可奈何地看看这个活宝， 了，便将诏书捧给了洪昼。洪昼双膝跪地接诏，捧着默读完毕，将诏书捧还给了云芷。 儿臣洪昼遵旨。 殷佑起身让座，同时不耐烦地说，既然遵旨，咱们这就走，叫家里人把里里外外这些牢石子撤掉，和尚道士们发送回去。洪昼连连依让。哎呀，这个似乎不必忙，额齐那叔叔又不长翅膀，他们飞不到哪儿去的，圣旨上也没说即刻查看，不得延误啊。这会子倒是我的生死事大，叔叔哥哥好歹给个面子，我虽然从不办差，也晓得里头通融余地大得很，今儿个给我发送了，明儿一定跟你们去，说到做到，不去我是个乌龟。他满脸笑容，油腔滑调，却又彬彬有礼，客气中带着固执。云芷是圣祖诸子中公认学问最薄的，也拿他没办法。红石却不知怎的，有一种受轻蔑的感觉，径自招手叫过洪昼的管家王宝，主子似的吩咐道，五爷已经奉旨办差，你叫这里人散了。 是王爷。 王宝口中答应却不行动，一哈腰问道， 我们爷还叫了一班戏点的混元和，请爷试下撤不撤？ 当然撤。 是三爷。几位老王妃，连成亲王太妃娘娘、庄亲王福晋、怡亲王侧福晋都说要来看戏的，请爷的事。 红石歪着头想想，底气已经不足了。 你派人知会各处娘娘、福晋、官眷，戏改到明日唱，请他们明日再来。是三爷。这府里爷也知道，前后院养着上千笼鸟，既然戏改到明日晚来，挪移怕不方便，有的鸟脾气太大，不好伺候，奴才叫后院退休了的老刘头照料一天，可使得他是老行家了。 至此，云芷允禄全然明白红石已经上当，听见有的鸟脾气太大，两个人都几乎笑出声来。红石虽觉得不对头，但对王宝说的一本诚挚有理，他一时还醒悟不过来，不耐烦地说道， 哎呀，这是些小事，你才夺着办吧。这不是小事，鸟是我们爷的命根子。 王宝认真地说着，仍是头也不抬。 奴才还得请示，给鸟配食的是四福晋太太，前头配好了够一天嚼吃的。城东三舅老爷，昨儿来说四福晋太太的老太太和姑太太、姨太太都去了三舅家，接了四福晋太太家去，鸟食仓库钥匙还在他那里，奴才派人接四福晋回来，还是把钥匙要回来。 这都是你家琐碎家务，我为什么要管呢？ 回三爷话，奴才不晓得。你 红石此时才意识到已经坠入这个油头滑脑的家伙奸计中，一下子涨红了脸，啪的按着椅背站起身来，已经是气得浑身乱颤。 你竟敢戏弄主子，谁叫你这样跟主子说话了？ 王宝恭谨地抬了一下身子，又扶得更深了。 三爷千万别生气，话赶话说到这里了，奴才岂敢有轻慢主子的心呢？其实奴才也晓得，爷最后这一问，该磕头谢罪了。不过五爷家法不许磕头敷衍，只许明白回话，爷才误会了的。 云芷允禄这才知道，洪昼

三伯伯、石榴叔，在这儿耽误的时辰已经不小了，我们分头赶紧办差去。洪昼却是不温不火，一丝也不缺了礼貌，一个长揖拜下去，亲自送他们到仪门里，就门洞里大声喝令：罗柱康，你们几个有职分的奴才，替你主子送送三爷和两位王爷，别过了，明儿见。在十几个浑身重孝嬉皮笑脸的官员簇拥之下，三个人各自上轿。红石是一肚皮的窝囊气呀，阴着脸甩帘进了轿，命人道：老南，出老齐化门到朝阳门码头。允禄一头担心洪昼任性获救，一头也抱怨白误了时辰，一边上轿口中说道：三哥，咱们往北少绕点道吧。云芷却想着洪昼的种种乖僻怪诞举动，和几个官员呲牙三分哭七分笑的滑稽模样，强忍着上了轿，轿帘一放下便翘步可遏，只憋着不肯放声。听那鼓吹时已经又响起来了，却是一曲怪腔怪调的小放牛。红石盛气上轿，起了不到一箭之地，却已经心平气和了。红昼这么作，岂知不是向自己表明啊，永远不觊觎这个地位，站干案看合掌，稳稳当当一个亲王位置是跑不了的，要是自己也处在这个位置，或许也是这模样。想想八叔落到如今下场，他自己也觉胆寒，但他先前乘年龙倒台把二人手下的党羽收到门下的着实不少。红利表面上看宽仁大度，似乎只知道顺从雍正懿旨拼命的办差，其实背后传话过来，洪历已经对自己十分的戒惧，曾向雍正说过三哥收门人太烂，皇阿哥金尊玉贵，春华茂德，不宜结交外臣太多。张廷禄科场一案，洪石也找过几个当事人询问，明明是已经移到自己做手脚，却不见他当面只言片语的归谏，甚至连雍正面前也讳莫如深，这都是些什么意思？留一手到对证时和盘托出吗？他转念又一下，洪历虽然封了亲王，三兄弟中地位最尊，但雍正似乎也颇有不满之处。有一次在运松轩议论调补外官进军机处，说起田文静，洪历说田文静急功近利，不是王臣气象，一个读书圣人门生应该以学问立品，不然办事就是缘木求鱼，儿臣很不取他两条，一条乱报祥瑞，一条急于事功。雍正当面抢白，当今之事说空话不办实事蔚然成风了，你得好好下去看看官是什么样子，大业户怎么说，小业户又是什么境遇，学问不单在你读的几本书上。这次由自己坐镇北京，洪历出京办差，看来雍正未必没有别的深意，要错过这样的机会，那才真是天字第一号傻瓜呢。红石正在胡思乱想呢，大轿已经稳稳落下，隔轿窗看运河北岸巍峨壮观的连亲王府赫然在目。红石收敛心神，一哈腰便下了轿，随身太监牛森高喝了一声： 钦差大臣三贝勒爷驾到。 连亲王府照壁扩大的空场早已经密密麻麻站满了人，顺天府衙门派来的差役100多人都垂手侍立在大道厦紧闭着的朱漆铜钉大门前，内务府20几个人都是七品以上的官员狐狸在高大威猛的石狮子旁边，九门提督涂里琛亲自带着哥察排成两列，持戈暗箭挺立在门前，在春日融融的阳光下，刀枪林立，闪烁耀目，杀气腾腾，一片紧张恐怖的气氛。见红石徐步过来，除了涂里琛带的御林军，所有官员鸦嘛雀敬的都跪了下去，只涂里琛大步上前，一扎跪地：“奴才给三爷请安，方才内廷军机处朱相爷派人来问，开始查勘没有？奴才说三爷去约五爷了，说话就来。怎么，五爷没来吗？”“ 啊，洪昼身子不爽，正发热说胡话呢。”红石嘴角掠过一丝笑容，旋即又板起了脸：“你是管内外警闭关防的，谁在里头料理查勘事务呢？”说话间，石狮子旁一溜小跑过来一个四品官，也不过40来岁上下，枣核一样两头尖的脑袋，高颧骨，凹嘴唇，浓眉下一双小眼睛咕噜噜乱转，精干麻利，一看就知道是个浑身消息一掀就动的角色。他屈到红石面前，极熟练地打了个签儿：“奴才马明奇给主子请安，请三爷训示。”“ 好，走吧，进去再说。”不知关堵了多久的正门压压呻吟着被打开了，红石居中，身后两侧涂里琛和马明奇亦步亦趋，沿着王府正殿前的林青砖甬道进来。这是北京第二座最大的王府，仅比怡亲王允祥的府邸略小一点儿，连花园在内，占地也有3顷上下。若论内里殿宇的规制，布局堂皇，除了紫禁城，没有别处能比了。沿正门中轴，东西两大偏院对称构筑，东边三进院是允寺办差宴客，正式接见官员所在，前院男仆，后院女仆，西三院中院是允寺的书房和起居所在，前院太监，后院家眷，中间银轮殿只是个摆样，但前面空场有5-6亩地，两无廊，一间间的小房子里头住的都是当值的家人，院子中间还处着3丈余高的一座2移门，却是4墙不靠，象杀一座孤零零的石牌坊，与正殿遥遥相对。此时红石进来，府里几乎不见人，只几个老的衰迈不堪的家人拿着扫帚铲子，有的在铲月台基上暗红的苔藓，有的在仔细地扫着砖缝。月台前一群乌鸦正在啄食着什么，见突然拥进这么多人，呼得飞起老高，盘旋着呱呱叫个不停，仿佛在哀叹这层灌溉如云的繁华场的陨灭。红石也是嗟呀不已，站在石场前正打主意如何见这个阿奇那八叔，忽然东侧门一响，一个40多岁的中年太监迎了上来，却是连亲王府的总管太监何柱儿。何柱脸色白的半点血色也没有，在门口用漠然迟钝的目光看了看红石一行人，缓缓打下马蹄袖， 哈腰屈步过来跪了，颤声说道： 三爷，奴才给您老请安了。 料必你家主子已经知道了， 这是明摆着的事儿。 何柱儿磕了一下头： 我们主子专候钦差，他这就出来。 话音刚落，允四已经出了侧门，身后还随着自己的儿子洪旺、洪明、洪毅和洪应。允四见是洪石来传旨，似乎略觉得意外，正了正坠着十颗东珠的朝冠，徐步夺了过来，只用极度轻蔑的眼神扫了涂里琛一眼，竟一句话也不说，挺身站在洪石的对面。洪石忽然有点自惭形秽，两条腿也有点不听使唤，不时的哆嗦一下。八叔，您身子骨还好啊？ 没什么好不好的，膝关节肿了，跪不下去，你叫两个人把我按倒。 允四胸脯急剧的起伏，显然十分激动，语调却仍十分平静。 既然雍正皇帝给我起了新名字，你现在身份也不必讳避，就叫我额齐纳好了。我听着爱新觉罗允四还不如这个顺口呢。 他话中的丝丝带着金石撞击的颤音，半分恐惧和哀伤也没有。他的几个儿子已经多气成一片，洪旺双膝一跪，哽咽着对洪石说： 三哥，我代父亲跪灵圣旨。 允四突然发怒，大声断喝：无逆种子，逃什么丧？洪石瞟了一眼面无表情的涂里琛，看着几个泪眼模糊的弟弟，都是宗学里日日见面的朋友，如今竟成了阶下之囚，也不由得眼圈一红。 哎，八叔既然身子不爽，可以由儿子们代跪领旨。八叔啊，事情到这份上，侄儿也不想虚安慰你，您擅自保重，回头皇上必定还有恩旨给你的。接这个差，侄儿心里也是十分的难过，先请八叔体谅。 说罢硬着心肠板起面孔，大声说道：奉皇上旨，洪石前往连亲王府查看阿齐那家产，钦此。 千万岁。 洪旺兄弟四人一齐叩下头去。马明奇见当事人已经接旨奉诏，抢上一步，极干练的给允四打了个签儿： 奴才是奉旨办差，身不由己，八爷海涵着些。 又转身插手躬身对洪石说道： 请贝勒爷示下，奴才们好遵谕承办呢。 内务府带进府里的100余名衙役都站在二姨房西侧，看见要动手，个个兴奋的摩拳擦掌，眼中放光。洪石冷冰冰地说： 我知道你们混账，发惯了抄家财，今儿奉旨只是查勘家产，并不要搬运。由何柱儿带着各库房看看，把御赐物件和私产一类归堆儿，造册呈报。福晋是安郡王家人，过门时的庄奁提及也是不少的，不能一体查封，这也由何柱儿指示登记造册，但仍可启用。家属和家人都集中到太监住的院子里，不许惊扰。书房和签押房由我亲自处置。八叔， 所有御批御札和内外大人来往书札数折要带走，至于八叔自己的图书，连封固也是不必的，请八叔务必见谅。允四冷冷的一笑， 我也抄过别人家，如今自己被抄，规矩我懂。内务府这些贼王八，你不叫他捞点好处，兴许就敢把御赐物件给我砸了，增我的罪力。再不然，弄几本违禁书到我的书堆里，灭我的门的事都是有的。我早有准备，来的人一人200两银子赏了，不要再偷着掖着弄不清白，也算我求诸位了。至于文书，我也都整理好了，该怎么办都是现成的。 哎呀，那再好不过了。我说请兄弟们就跪在这里，我陪八叔到书房吃茶说话。说罢，红石将手一让，熟门熟路的和允四相跟着到宗书房。马明奇向几个书吏一摆手，内务府的人立刻分头行动，提着浆糊桶，拿着封条，有的查看书房，有的撵赶家人。待允四和红石进书房，已经听西院乱哄哄的人声嘈杂，隐隐传来女人的哭骂声，那允四竟似充耳不闻，红石却面露不忍之色，命跟进来的人在书房外天井站着，独自跟着允四进了书房。红石一坐定，便急急地说道， 万没想到事情弄到这一地步，如今什么也说不得，也不是埋怨后悔的时候，八叔有什么指教或有什么要办的事，趁着没人自管说，无论如何侄儿是要保全您的。 允四黑然良久，只是默谋，对红石这些话他只信一半，但他此时已经对东山再起绝望，满脑门子心思是对雍正的仇恨和报复心。思量着，从靴叶子里抽出一张薄如蝉翼的纸，也只可巴掌大小，上头密密麻麻都是蝇头小字，递给了红石。 我不抱怨，也没有什么要办的事，这是八爷党里头还没有暴露的官员名单，可惜一二品大员已经不多了，你拿去或者用得着。 他又从案卷下抽出一份文卷来， 这是书房里物件的清单，东厨里是上缴的文卷，余下的都是我的私藏图书。 红石极快地将名单收藏了袖子，看着清单皱眉说道， 上缴的就这么一点，书信没有一封，御批奏件也像不全，皇阿玛何等精明的人呢，这趟不过去的。 允四起身在书房里款款踱步，许久才问， 你知道不知道老四准备怎么处分我呀？ 嗨，一时间无碍，昨晚我去请安，见皇上在礼部的折子上批的 暂授民王以官后孝，凡朝会是民公侯伯利，别的我还没听说。 哦，他总要假惺惺再当两天仁兄的，这个我想到了。 云四的眼睛干涩的就像暗红的炭，一眨不眨的盯着前方， 不过这局面久不了，墙倒众人推，那些个八街头马屁精墙头草也不肯饶过我，这正是陷他们牛黄狗宝的好时候，生死命儿。 我早已置之度外了，不然我也不走这个险棋了。红石啊，我从来也没有篡位的心，这一条你回去务必讲清楚，这也是我对你的心腹话。正为如此，我也不劝你篡位。那个雍正倒行逆施，违天伏命行事，他长久不了。你看他其实现在已经累倒了，一个人能耐再大，这样违情背理做事，没一个不当毒夫的。他累就因为他不懂无为而治，顺水推舟，哼，他长寿不了。他像吞咽了一块苦涩干燥的饼子，是平静的竖发着一腔怨毒之火，半晌才喘息了一下。唉，至于你，我也有一言奉告，绝不可保我和你九叔，要劝他把我们明正典型，我们不但不恨你，九泉之下还感激你。还要告诉你一声，你办事处人精明不及红利，红利不露锋芒，你太显棱角，不少人都看出来你是在和红利争夺什么，这就落了下乘。你再不要吃我这一辈吃过的亏，要果决明断，等人占了中央位置，你什么都完了。红石听着这话犹如雷轰电掣一般，又是感动又是难过，心里倒了五味瓶似的，什么滋味全有。他痛呼一声八叔，嘴唇抖动着，竟再也接不下去了。别为我难过，千万不要保我，红利已经在以太子自居了，你能百尺竿头再进一步，我的儿子们或有重见天日的一天。红利他是既定的继位人，哪里会想到我的儿子，想到儿子们前途吉凶不测。允嗣虽抱了必死之心，也不禁潸然泪下。叔啊，别难过，留得青山最要紧，我只要不拜师，好歹能照拂你的。听方苞说，皇上说过罪不及奴，福晋和弟弟们料也无妨，后头的事谁能料定呢？白急坏了身子更了不得，此处不可久留，您就歇在这里，我出去招呼一下，带着人要走了。他也怕再看允嗣一眼，在门口略一停，顿足出来，到了正院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